你繼續堅持落去你條路線。 其實同講真啦，即係你民主黨你有咁多街，你有咁多地盤啊，你有咁多 office 啊，其實講真的你可以發動你所有嘅地盤，喂同啲選民解釋，喂我哋而家我哋要放棄咁嘅我哋要放棄呢個撥款，我哋放棄呢個原則，點解？因為我哋泛民一個整體嚟嘅，你要做呢樣嘢啊嘛，如果你真係要決定全面抗爭嘅話， 同埋幾個月就翻嚟財委會再理過㗎啦。 係啊， 可以過過㗎嘛，係嘛？嗰、那個議程都會繼續擺到咁嘛，唔係話呢一次拖到呢、這個你唔係否決啊，你冇否決到啊嘛， 冇否決啊， 咪幾個月之後再嚟咯，係嘛？我要俾個下馬威政府睇咯，喂係咁噶啦，喂你將政治捆綁我民生嘅時候，點解我唔可以將民生捆綁政治咧？調翻轉頭嚟講。咁咪全部推晒共產黨度咯，推晒特區政府度咯。 而家個局面就係你條底牌穿晒啦，各有底線。 唔係佢知道你條底線就大鑊啦。 係啊， 即係日後咧，佢用翻同樣嘅伎倆咧嚟挟你啊。 嚇，唔係你自己認噶嘛？ 挟持你啊！ 我聽啱啱阿明問佢嘅時候，佢自己認噶嘛？兩樣嘢都係我爭取，人哋咪下下都用你自己爭取一啲嘢嚟挟你咯。 咁你就大鑊噶啦， 咁你仆街啦，係嘛？好，休息一陣。 唔该晒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